我国军队和人民隆重庆祝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人民军官兵、各级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19号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铜像和太阳像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立在万寿台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前，摆放着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的花篮，还有以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各省中央机关、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内务军部队、平壤市各级机关、企业、工厂和学校名义送的花篮、花束和花朵被敬献，向平壤市各处和各地的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和太阳像也敬献了以人民军部队、机关、企业和大学名义送的花篮、花束和花朵。另外，这一天在牡丹峰剧院、平壤大剧院等首都平壤和地方的各剧院举行了庆祝演出，在首都平壤和各道所在地举行了青年学生庆祝舞会。